现在要不要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节目，趁着今天第一次来到微微一笑，你知道吗，微微一笑是我们整个台最火的节目。 因为当初让珊珊来主持我的更之前的时候，这个就说了，这个珊珊是微微一笑的这个节目主持人，确实微微一笑也是九八二的这个主打栏目。 对，九八二呢是有很多很多频道哈，节目，然后微微笑呢是早间的这个早高峰的节目，其实的确还是挺火的。同意微微笑是九八二最火的一个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个一，让我们看一看， 打个一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六六六？ 就是打个一大家最简单嘛，打六六六也行 啊、 对不对？ 好吧， 要提醒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如果您在北京地区的话呢，可以通过 FM98.2 AM927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是想看视频直播跟主播进行实时互动的话，特别简单。首先第一，打开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还可以发任何内容，发文字啊图片啊跟我们进行互动。哎呦，你看来了吧、大元老师，你看啊，你看大屏幕上那是另外一种互动方式，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朱古力都说、我来的真早， 为什么说是帅哥女？ 主持人好好好好，非常好。今天的帅哥，哎，可能是我们的那个屏幕没显示，没显示全吧。我觉得帅哥女听起来不像是朱古力豆的常用词汇啊。但是基因那点事儿打了一个一， 啊，这属于我们咱们栏目这个铁粉是吧？ 对，铁粉儿 啊、 朱立东还说了，说今天的帅哥、是美女。为啥剪短头发？ 因为小的时候是我妈不太会给我梳辫子，然后 留下了心理阴影。 并没有，因为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觉得很舒服吧。因为我梳长头真的不好看。 我还以为是小时候你妈不会跟你梳辫子，导致你一直对于留头发这件事情心有余悸。 哎，但是就是你知道有狮子这种生物在吗？ 我知道狮子。我看起来像不知道有狮子这种生物存在的吗？大 圆老师。哎，就是我真的就是很已经很少年还能看到这个狮子这种动物了。生物是小虫，是小虫子。 狮子啊？ 对， 我还以为是哇。 不是，是小狮子。就我不梳长头发的话，是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上幼儿园，那个时候确实是长发。然后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长狮子。 天哪！ 对，所以然后我就是刮了几次，东北有一种东西叫篦子，然后你刮了它很长时间之后，发现它还是生生不息。后来我妈就把我的头发全剃了。 哎，你长这么精致，能不能不要说你自己身上长虱子的事儿啊？你让人家怎么样？你怎么喜欢这个新的主持人、大老师？ 就剪了啊，是狮子，谢谢啊，这个朱古力豆啊， 朱古力豆问了，说我也剪短了头发，是狮子还是狮子？对，是狮子。山前有44个是狮子，山后面有44棵紫色柿子树。 我不想比绕口令，因为我是东北人。 好嘞，之所以想让大家多了解一下大元老师呢，是因为明年好像在我们台会开一些新的节目，对吗？ 对，首先在982呢，这个更值钱栏目原来是一档这个周播的，而且是录播的节目，是原来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之间，但是据说反馈还不错啊，所以呢，我们索性在今年呢，也就是不是今年，是明年2018年1月8号，把它改成一档直播的节目。那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然后珊珊呢也从主持人变成这个嘉宾主持。 哪天？ 就是随意了，你随意了。 周一是每周一上午是吗？ 对，每周一每周一到周五啊，它是一档它是一档日播节目。 好，我头一回听说这个。 对，因为我觉得珊珊 的工作安排还不清楚。 对，因为珊珊终于可以放飞一下自我了。 好， 因为主持人嘛，还是要保持一些淑女形象的。但是实际我更喜欢看到珊珊非常生活的一面。 好，具体的工作安排回头再来跟我布置哈。 对，包括稿酬。 太好了，提到发钱事情就好商量多了吧？是不是啊？来吧，我看到还有 Dexter 是一个新朋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打了666，对，基于那点事儿打的是一，就是基本上觉得咱们节目的确还是挺受欢迎的。其实我们台其他节目也很受欢迎。你知道我们台其他节目出现的时候，如果问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是全频率最受欢迎的节目，打一，大家也会打。 我们听众好善良呢。 对，都是非常那个，基本都是戏精，都是中央戏精学院毕业的。好吧，咱们来。 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好了。我看到在九八二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里面，这个互动的朋友还很少哈，估计大家还没有起床。如果大家起床了的话，抓紧时间来跟我打个招呼，喊好严嵩啊，相见恨晚呐、啊，好不好？嗯，别等着小姐姐点名行不行、 哦？这个名字起的好别致呢。 对对，都很别致、嗯、来吧袁老师，要不然先来跟大家说一条这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好了。咱俩是第一次合作，要不然就一个的，你觉得呢？ 可以 啊。你有什么有新鲜的资讯带给大家吗？ 就是这个日本漫画，这个叫单行本销量大跌。 嗯， 就是日本原来的这个纸质漫画的销量是比较大的。 对， 但是最近爆出的这个数据呢，是减少了约12%，而且纸质漫画这个市场呢，呈现日渐萎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嗯， 实际上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是80后，你是90后、嗯、啊，我小的时候看的这个漫画就是机器猫。 啊。 嗯嗯， 我好爱机器猫的。 对，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吧，我唱歌跑调。 好听，而且我昨天刚收了一个机器猫的礼物。 嗯， 我昨天见一个朋友，然后他在来之前，他问我说：“珊珊，你喜欢哆啦 A 梦吗？”我说：“哇，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哆啦 A 梦的？”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那个机器猫好像是80年了这个形象，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个它的摆件，好大一只机器猫，我超级开心，我就抱回家了。 因为你知道，在我们那个80后很小的那个时候，就是动画片好像一周，机器猫是一周在正大综艺节目播出之后才会播一回。 等一会儿，戴尔老师，你们家机器猫是在正大综艺播的呀？ 对。 真的、啊、 对对对，我想想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当时是 许愿杂谈， 是主持人是杨澜还有姜昆老师， 那就是正大综艺。 对，一周播一次，就是很期待的。 你认真的吗？机器猫在正大综艺播的？ 是的，而且是当时我记得正大综艺是每周的下午去播出，然后大概播完正大综艺5-6点钟那个样子啊，所以你知道机器猫 正大综艺不是正大综艺吗？怎么还播动画片呢？一定要问一下，跟大家这个验证一下哈。刚才老师说的这个，以前机器猫是在正大综艺播的，因为咱们听众和观众朋友有很多也是80后，你们有看过正大综艺播的机器猫吗？啊，没有。你看助理都说了，是在正大综艺之后。 是的，是的，就是正大综艺之后。 一代人一代人，祥光变照也来了，说早上好，珊珊好，今天还有一位新主持人，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圆儿。嗯，以后大家会越来越熟悉的。 嗯，啊，他说啥？不是之中， 对对，不是正大综艺里面 啊，对呀、啊、对呀、啊， 你让杨澜老师和赵忠祥老师怎么介绍？其实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接下来请欣赏《哆啦 A 梦之竹蜻蜓》，你觉得合理吗？你听听， 啊，但是。 是在正大综艺之后， 对、哦、然后因为喜欢看哆啦 A 梦，所以会去买他的这个漫画。 嗯 啊，当时我记得是在这种书报亭才有的卖。 我好像也买过 啊，而且当时会觉得它很贵。 对， 不会他出一本我就买一本。我们那个城市的话有一种就是小人书的那种小摊儿，路边摊儿、哦、啊，然后就会有小人书还有漫画、 嗯、 然后小孩子比如说交5分钱或者1毛钱、 嗯、 啊，就可以读很长时间。 嗯 啊， 哇，那个时候就形成了这种借阅图书的习惯。但是现在我觉得，就随着整个纸质版的阅读物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使用频率降低呀、啊、然后包括哆啦 A 梦这个形象已经火了很多年，大家该有的也都有了，所以单行本的漫画可能的确就是销量会下滑。 对，我不知道珊珊你平时读书的话是用什么？ 纸质书，我只读纸质书。 啊，那咱们俩习惯居然惊人的相似。 就可能老一辈人还是喜欢纸质书吧，我实在是用不惯那个电子阅读器。 我对着那个电子阅读器的话，我眼睛会有一点花，会模糊、嗯、而且比较喜欢闻那个书的那个味道。 嗯，有那种就是油墨的味道，对不对？ 对，它能让我这个有一种催眠作用，就是可以真正的去专注的，至少是1个小时吧， 嗯， 去盯在那儿。但是电子阅读是不可以的。 对我来说、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读纸质书，嗯，更装。看起来更有气质。 好诚恳，要铺一张照片再自拍分享一下朋友圈。 嗯 嗯， 奥古斯塔来了，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嗯、说气质。 他觉得咱们俩都是很有气质的小姐姐。开心开心。 哇，你好有眼光啊。 对， 因为关于气质这个词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因为头发上长了虱子之后就被我妈妈剪成了短发。 嗯 啊，所以 不算是在我们那个城市和我们那个年代啊，不算是美女，但是我妈经常会宽慰我说这个我姑娘长得不漂亮，但是我姑娘算是比较有气质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气质， 很开心， 对对 就气质很重要，对不对？朱古力豆说我们都是珊珊的粉丝追随珊珊，每天听微微一笑，珊珊不爱我们了，要离我们而去，我怎么不爱你们，爱希望袁同学能把记忆那点事儿，兵工厂的达飞留下来吧。这是也是经常听我们那个节目的同志哈。你的意思，就那个助理的，我要跟你掰扯掰扯哈。你的意思是你是我的粉丝，你就追随我走了，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记忆那点事儿和兵工厂的达飞都不是我的粉丝，大元老师能把他们留下来，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记忆那点事儿还有兵工厂的达飞都是咱们节目的铁粉是吧？ 对，铁粉其实都是我的朋友。 可以理解，据说 我的同学朱古力豆他们家公司也是新三板的，然后做那个手表的，他明天来上节目，然后基因那点事儿他们家公司也是新三板的，就自己都是创业者，然后是做基因检测基因治疗的兵工厂的达飞他们家是不是新三板我没有问过，他们家是做智能视频分析的就是比如说有在很多公交站啊机场啊火车站啊装上智能分析的这些摄像头，帮助警察叔叔抓坏人，然后比如说在幼儿园里面放那种智能分析的摄像头，然后比如说可以监测到对于平安这件事情，平安校园来做一些贡献，然后比如说在中学里面装这种智能分析的摄像头，当孩子们开始打架的时候，他们通过动作的分析能够捕捉到。 我觉得这个很好。 很厉害，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老师欺负小孩呢？ 老师欺负小孩那就先忽略吧。那不行，必须得抓住他。记忆那点事儿说除了发型短发皮衣的故事是什么？大家对你的那个好奇心很高啊，为啥穿皮衣？ 首先就是据说啊，在这个直播间的话不能穿毛衣 热 不是热， 静电， 就是产生静电，然后会对这个播出安全产生一些影响。 对， 单穿一件衬衫的确实很冷。所以的话，我就干脆就穿一件皮衣吧。 对，这两件事情我要跟你来解释一下，大元老师。首先呢，单穿一件衬衣很冷的事儿，待会儿你就知道不是这样了。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温度呢，我们刚开始是早上第一档节目嘛，所以温度还会比较正常一些。因为大晚上呢，一晚上都没有开灯嘛。然后随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大概到咱们节目的后半时段，这个室温大概会到达34度到35度之间。 没事儿，我里头有料可以脱， 有衬衣是不是？ 是的。 然后静电这件事情其实想跟大家来普及一下，特别特别的有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可以看到在袁老师身后角落有一个那个静电球的装置，你能看到吗？在那里。对，看到没有？大家看到在那个角落，就我手指的方向这个全景，对，那个就是防静电的。一般主持人进来都要先摸一下，把你身上的静电带走要不然的话，你在这个处理设备的话就可能 哎呦，我刚才没有摸 我也没摸，没事儿，死不了 好吧。如果冒烟的话，据说直接跑就可以不用保护设备。 你看两个主持人想的是自己跑的事儿。奥古斯塔说华大基因，你是认识基因那点事儿吗？基因那点事儿以前就在华大基因工作。对，他以前是华大基因，可厉害了呢，可厉害了呢。你们要是对他感兴趣，回头我再邀请他来上一次节目 只是觉得这个微微一笑的听众确实非常高大上， 质量非常的高，对不 对？对， 哎呦，特别厉害。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写点什么诗啊，写点什么词啊，发现微微一笑的那个粉丝留言的水平比我们高多了。既然那个大元老师提供了一个关于动画片的关于漫画的消息，我也来提供一条短消息好了。兔八哥这个形象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兔八哥的形象的创作者呢叫做 Bob Givens， 他曾经为迪士尼啊、华纳兄弟还有汉娜巴伯拉动画等知名公司制作动画很多年。1937年的时候呢，开始在迪士尼工作，作为动画校对人参与唐老鸭和白雪公主的制作。那他1940年的时候是转投华纳兄弟，就是在那里重新设计了一个卡通形象，后来名为兔八哥享誉全球。但是呢他去世了，享年99岁，让我们缅怀一下兔八哥形象的创作者 Bob Givens。 来吧，来咱们听一首歌好了，听一首动物世界，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好奇头条号的那些事儿，一会儿见。 笑戏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风骚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青春一颗吞下，还有新的纷纷尔雅，疼痛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在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略太子点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欲望下，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 哈哈啊，欢迎回来，来吧，我看到很多人还在问袁老师的信息啊，大瑞老师，你知道美女在这个市场上果然就是厉害。奥古斯塔说，袁老师你是北方人吗？ 啊，我是东北人。 东北人，东北哪儿？要不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我是吉林省辽源市。对，实在不？ 实在 啊！ 哎，好喜欢你这种特别实在的路线，你知道吗？ 啊，就是还是这个是中年实习生，还是为人憨厚耿直一些哈。 大元老师真的很漂亮，对不对？我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好漂亮。 啊，谢谢。 然后长得很精致。 真的吗？ 精致小姐姐 啊，我就是有点害羞了，确实能感觉到这个直播间的温度上来了。 是吗？慢慢的开始变热了。 对， 其实在这个微信直播间里开始有很多朋友跟咱们打招呼了哈。这个王鹏程说，我来了，我也来自东北的松花江，那里有漫山遍野大豆高粱，小时候也有机器猫上什么呀。 哎呀，这是一首歌 啊。对，东北的 什么？我的家，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 珊珊，咱俩没去 K 过歌，我现在非常想带你去 K 歌， 要被逼死了，真的。哎呦，真的这歌太难唱了。耿团姐也来了，说红灯打卡，珊珊姐好，台长法好嘞，那个二维码我再给你发一下哈。包括拈花一笑也来了，说哇，今天是两个美女，开心不？开不开心？ 啊， 我们开始做转型，要走这种美女的路线。来吧，咱们这个时段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有趣的事情好了，袁老师。 啊，这个是关于这个主题公园的。 嗯， 这是英特敏的最新报告，主题 主题公园2017显示，在2017年的中国的主题公园市场的零售额预计将达到395.475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呢增长了27%。英敏特预测呢，该市场在未来五年内将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在2017年到2022年间，该市场的零售额呢将以17.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到了2022年将达到892.39亿元人民币。因为中国最近这个纪念主题公园的建设的确有了特别强劲的发展，比如说在这个上海迪士尼成立之后呢，未来主题性质的这个实体店，是不是也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呢，很多企业都已经开始有线下的这个实体体验了，比如说像知乎的问答店啊，还有同桌大叔的这个星座咖啡。 哎，你有看过这个什么去过有趣的主题公园吗？ 啊，迪士尼呢是肯定去过。 去过几个迪士尼？ 去过香港的，然后上海的，还有美国的。 好玩吗？你觉得？ 实际我觉得上海的很好。 是吗？ 对，但是我去迪士尼就会比较局限，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放开了玩。我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香港。但是那个时候呢，香港的迪士尼还比较小。但后来我就自己有了孩子了嘛。所以你知道，带着小朋友的话，就永远会在这个 儿童区。 对的， 对，就是旋转木马呀，那个就是那种摇起来的那种小秋千的滑梯呀，那种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经常我老公就是说，哎，咱们要是花这么多钱，还不如就直接跑到一个特别小的商场里面的一个游乐场，也可以玩滑梯呀，也可以荡秋千啊。为什么一定要跑到这个迪士尼这样的地方，排着队要等上一个小时再排一个滑梯呢？ 因为在商场里面的滑梯里面。没有白雪公主啊。 是的，我发现小姑娘都会有公主啊这种情节。 对， 然后小男孩都会有英雄啊王子啊 骑士啊王子这种情节，对不对？一定要在迪士尼公园里面呢，就是看到那些打扮成那个样子的这样的公主啊或者王子的造型，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所有在里面的这个，不管是类似于像 cosplay 的这种应该是演员，按他们来说都很 就是演员。 对，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这个公园的这个管理人员， 对， 都有极强的这种代入感，表演性质。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相对来说，我会觉得上海会比较弱一点。 可能就是大家没有那么戏精吧。比如说在国外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就是白雪公主， 就会天然带自嗨。但是上海的话就。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地方会好一些，但是你会有一个对比， 明白，应该是，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上海大多数这个工作人员、表演人员，可能还是我们这个本土的中国人，中国人天生还是会害羞一点，我觉得有可能有相关的关系，或许哈。 是的， 拈花一笑，你是导演毕业的吗？你是学导演的吗？或者学编导专业的？拈花一笑特别会编排事情，你知道吗？他经常在那儿玩主持人。 比如说 他又来了一句说很想听你们用各自的家乡话对一段。很难。 这个 来吧，你今天早上吃的怎么样嘛？ 这是哪话？ 你是山东人。 我不太会说山东话，主要是。 我平时就是以东北话为主的。 行吧，拈花一笑这个要求拒绝你。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非标准的普通话会不会被扣钱？ 不会的。 不会 再。你要跟老师说我要开始说喽。可能就不会被扣钱。 好的。 好吧，咱们先来听一首想象空间，想象空间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翻滚朋友圈，一会儿见。 对白很经典，幻想每个邂逅的瞬间，一眨眼陷入热恋，如梦似幻我的世界，睁开双眼不知是错。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朋友圈。北京时间8:02:40，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开心，今天有新的美女搭档，是大圆儿老师，巨开心。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互动方式啊，如果想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美女主持人又长什么样子的话呢，可以来我们的微信直播间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方式呢，第一步你打开微信，第二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然后第三步呢，然后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的画面了，然后可以发送图片啊、文字啊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呢，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抓紧时间来吧，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 啊，好，这一大段套路， 我跟你讲，这段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一个超级懒的主持人，你知道吗？然后大圆老师，我希望明天你来，好吧？加油！ 就是、我要写在这个。纸上，而且要4号贴在脑门子上。 你走的是老年路线 是 吗？ 是的， 你走的是那种佛系主持人的路线。 就是吃的东西也会比较佛系。就是我们谈一谈吃的吧。你吃早餐了吗？ 我没吃啊，我特别的生气，我一直都没有吃早饭。我每次上节目都是饿着的，然后我每次节目里聊吃的吧，就饿得不行，然后又忍不住聊。 我很特别好奇，就是如果肚子咕咕叫的话，会不会就是被听众听到？ 如果你放在肚子上，有可能听。 好吧，因为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我发现我肚子咕咕叫，这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到。 我觉得声音够大的话，对方可能能听到；特别小，可能不能。 但是我真的曾经听到过， 我听到过，我也听到过。 就还很 特别逗。 很尴尬。 我觉得听到肚子叫还好，听到别的声音比较尴尬。 什么声音？比如 不好比如、 好吧，还是 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好比如 比如说打个嗝啊 啊，对对 啊，对，我会经常打嗝， 真机智 啊，对，喝点热水就可以了，或者被吓一跳也可以。我们来 治疗打嗝的偏方，可以。 我知道你很不情愿，我早上是喝了一碗牛奶的 啊，还好。 如果吃早餐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我喜欢吃包子，然后豆浆、油条都喜欢。对， 那西式的喜欢吗？ 喜欢，喜欢，喜欢。我基本上不挑食，我是个特别爱吃东西的人。我所有的食物里面只不吃生的西红柿，其他的都 OK。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个香菜是特别恐怖的这种食物。 我吃 啊、但是第一次我身边第一次有人说不吃生的西红柿。那生西红柿就是凉拌的拌白糖也不可以。 拌白糖可以。 那个 不算生的，那是生的蘸了白糖。 好吧，细节。 特别注意细节。 然后这个上海人的这个早餐很有名。 是的。 比如说这个上海人的话会吃一些什么这个小包子啊， 对 啊，还有一些油条啊，因为我去上海的话就是我也会， 你上海人会吃一些小包子和油条，听起来和我们山东差不多吗？ 但是 我们吃的是大包子和油条。 就是上海的那个包子不是发面的、 啊， 但是山东的那个包子应该是很大， 对，发过的、 发过的，然后这个个头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上海的包子的话，女生吃一屉，男生可能两屉三屉，但是山东的那个大包子的话，试一下谁敢说我来一屉包子， 就是 最多女生的话是来一个我的话就这么大的话大这个肉、 我可以吃俩。 好吧，咱们俩不是一 个。我特别饿，平时我这人特别饿， 因为年轻人吧，消化都会比较快，像我这种这个中年女性的话，会消化的会慢一些。 对，上海包子的确可以吃一屉，我每天早上下了节目都会在附近一家早餐店吃一屉包子，然后喝一碗鸡蛋汤。 那我一会儿也要去吃。 好的，好，再来一起去一屉包子哦。 好呀，好呀， 一人一屉，谁吃不完谁输。不知道比这个干什么，咱们来盘点一下上海早餐界的四大金刚好了。听说上海早餐界有四大特别有名的这个小吃，对不对？ 对呀，我翻一下啊、 来，我来先 来 说吧，第一个好不好？他们可以说是上海滩早点市场的半壁江山，走的是传统的平民路线。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上海的朋友哈？大饼，上海人吃大饼吗？说我觉得有点听起来好像跟我理解的上海美食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啊，就是大饼感觉好有一种这个煎饼摊鸡蛋或者是这个大烙饼摊鸡蛋的这种即视感。 但是其实我看完图片之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是山东人，我理解的大饼有点偏差，你们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是小饼吧， 还有一点点葱花。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基本上是我们小的时候山东人吃的那种糖饼里面的那种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做法吧，好不好？来，我们用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口吻跟大家聊一聊上海的大饼是怎么做的。这是用炉子烤制出来的一种面饼，上面会撒上芝麻，发酵面团被压扁后与火近距离接触，一阵麦熟焦香和芝麻香飘来，大饼就做成了。这种大饼还有咸甜之分，咸的大饼多为长条形，有股葱香，甜的大多为圆形，再撒上几粒芝麻，香甜可口。不过无论咸甜，大饼总是分量敦敦实实，吃完特别满足。 好吧，在你说完那一刻我打了一个嗝。 打了一个嗝是不是？哎，这种小饼我还真的觉得还挺好吃的，主要是我看到了这个图片里面有那个芝麻的香味，然后烤的焦焦脆脆的，还有那个大葱撒在上面，就觉得很香。这是上海早餐的第一大金刚。 油条，这个我想问一下珊珊，你吃油条怎么吃？ 泡豆浆，或者有时候也干吃。 不蘸任何料吗？ 还有我知道你们东北人蘸。 就我们东北人实际也是把这个油条给撕巴了，然后泡在豆浆里。就我们的豆浆是用碗的。但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就是油条蘸着这个酱油，实际是在这个某大王。对，他们说南方人是这样去吃的。 对，我们不蘸任何东西，但是我为什么听说东北人吃东西会蘸白糖呢？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啊！就是东北经常，它跟四川一样，经常都会把这个在烹饪的时候会撒一些白糖， 嗯 啊，把这个白糖当做这个味素， 嗯， 或者是鸡精一样去使用， 嗯啊，明白了， 提鲜的。 对，在上海有很多人吃油条，对不对？ 对， 嗯，这是咱们今天盘点的上海早餐界的四大金刚， 他就会蘸着酱油吃。 啊、哦，是吧？ 对，但是就是我发现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对两种调料的话会比较喜欢， 嗯、 一个是这个乳酪， 嗯， 奶油，什么东西都喜欢蘸一点奶油 啊、哦，真的好吃。 还有就是番茄啊、哦，好吧，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公司一些这个90后的这个小伙伴，他们也特别喜欢吃乳酪 啊、哦，我特别喜欢吃奶酪，嗯 啊， 就买各种奶酪，然后直接切条吃，嗯、切块吃也行。 啊，我就觉得好油腻，真的受不了。啊，还是这个就是，就不蘸吧，还是直接泡在豆浆里头，会感觉会更， 对，原汁原味一些， 啊、对， 是 不 是？不 油腻，不油腻。 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在上海生活，因为咱们今天盘点的上海早餐界的四大金刚，第三名就是豆浆。为什么说豆浆呢？其实这个老上海的正宗的豆浆啊，可能还是有些这个特点的。它和大饼一样，是有咸豆浆和甜豆浆之分的。 嗯， 而且呢，现在大多数呢是咸豆浆了。上海人喜欢在咸豆浆里面呢加上辣油啊、榨菜呀、虾皮儿呀，混合在一起喝。咱们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习惯喝甜豆浆呢，哈。哦、 我真心没有喝过这个 咸 咸 豆浆、 啊， 我也没有。 包括豆花， 嗯，豆花你家是吃甜的， 豆花是吃咸的， 啊、 就是所以就是南北方的这个差异，比如说豆浆，北方人是习惯喝甜的， 对， 然后豆花呢是习惯在北方人的话是习惯吃咸的， 是的，是的， 但是南方人呢，他可能是豆浆是咸的，豆花是甜的， 哦，是吗？ 啊，对，就完全是折了一个个儿， 啊，就没有人能统一一下嘛？ 我好几次想去尝一尝， 嗯、 但是真的是。吃不下去， 明白了。 就比如说我来了北京已经十年了， 嗯 啊，但是头几天的话，是因为有韩国的朋友过来，我第一次喝豆汁儿， 嗯， 因为我记得我刚来北京， 北京豆汁儿是吗？ 北京的老北京豆汁儿，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带着我妈妈去喝这个豆汁儿， 嗯 啊，然后我就我妈在喝的时候， 你妈肯定炸了， 对。我妈说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难喝的。 你妈说什么闺女 啊？对，但是我发现她后来我在 爱上了呀，哈， 爱上了。当时会说，哎呀，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难喝的东西， 嗯、 你居然带我去吃这个。 嗯， 但是后来她会发现，就是这个味道会让人上瘾。 是吗？ 对， 我好像就喝过一口，然后再也没有勇气喝第二口。 你要连续啊！我尝试了一下，因为头几天的话，就是你知道韩国 图什么？ 就是韩国人、外国朋友，他有的时候表情会很夸张。 对 啊，就是我第一次是带他们去吃牛蛙的时候，他们表情就是 哇、这种， 然后。豆汁儿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开始表情是很淡定的，但是第二口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表情， 就开出各种丰富的表情包了，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还是尝试一下嘛，喝第一口的时候确实会觉得， 嗯， 真的。恶心啊！然后但是连续喝的话，我把那个一整杯全都喝完之后，觉得嗯，确实不错。最近几天，真的哎，又想去尝试那个味道。 明白了， 嗯 嗯，我看到了，特别逗哈。这个助理都是说了，说鸡那点事儿，今天在上海早餐吃的什么呀？对，鸡那点事儿，今天的确在上海，因为我们都是同学，然后特别了解彼此的行程，你知道吗？然后他今天在上海出差，认真的那个鸡那点事儿，你要有空的话，你去上海买个那个小饼，然后买个那个咸的豆浆，然后拍张照片我看看好不好？我还真的还挺想尝尝那个咸的豆浆的。然后助理都还问了，说大圆儿，咱东北那疙瘩吃粘豆包是蘸白糖的。 是的 啊 啊，对， 明白了 啊。还有切糕， 哎呦 哦，切糕也是蘸白糖的。 明白了， 嗯， 那咱们今天盘点的最后一个上海早餐美食界的这个四大金刚，最后一位是谁呢？ 瓷饭团儿， 嗯 啊，这个瓷饭团是用糯米蒸熟后啊捏成的饭团儿， 嗯， 是四大金刚里最管饱的， 嗯 啊，可以是纯正的白糯米或者是紫糯米， 嗯 啊，里面能加入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油条啊、榨菜啊、香肠啊等不同的食材， 嗯 这个去上海的时候呢，有的这个网友特意尝了尝，就感觉这个饭团整体带着一丝糯米的香甜， 嗯、 啊比较嚼劲。 劲。 嗯， 这个一口咬下去呢，能吃到所有的食材，会有很大的这个满足感。 对，很多上海的朋友的确还蛮喜欢吃这个饭团的。嗯，就他们那种饭团是他们比较传统的一种吃法，他们还会专门去找以前原始的用什么就某种做法做的呀，或者是某种米做的这种饭团。 嗯，我只吃过日式的，我还真就没有吃过这个上海的这个瓷饭团。 嗯， 感觉说把 这个好像叫我听上海朋友念好像念什么瓷饭团 是吗？ 嗯嗯 啊，我一直以为他念瓷。 嗯，不知道，可能有上海的朋友可以告诉咱们一声哈。 好呀，给不给扣钱？给不给贴大字报？ 扣贴大字报。哦，嗯，在微笑栏目当中，珊珊把什么什么饭团念成了什么什么饭团，楼下就能看到。 哦，好吧。 基于那点事儿说，去城隍庙小吃就可以吃到。哎，对，你说吃到什么呀？哦，是吗？城隍庙小吃就可以吃到咸的豆浆，是吧？朱古力豆还说了，说喝豆汁儿呢，我觉得不大容易尝试啊，捏着鼻子也咽不下去，下次要打麻药试试。会不会太拼了？ 尝试一下。 嗯，这四种小吃，咱们再来想想啊，是那个大饼，某种那个烤饼，然后豆汁儿、豆浆，上海的正宗豆浆有咸甜之分的，还有油条，还有饭团儿。 对，嗯， 这四种如果摆在你面前，你现在选一样做早餐，你想选择哪种呢？ 豆浆， 你好喜欢喝东西啊！ 啊，对，我比较早晨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吃流食。 那请问大家会选哪种 啊？ 嗯， 好不好？嗯，来我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哇塞，好多呀！我的天哪！念花一笑说猜对了，我是蓝翔技校挖掘机系导演专业毕业的。太逗了，刚才不是问他是不是导演专业毕业的吗？ 嗯， 念花一笑还说了，说这个我吃早饭了，吃了一半，开水配白面包，白酒泡大蒜。会吃啊。 哎呦， 安英杰说北京地铁一号线早高峰拥挤程度绝对能够把嗨，哎，保安，你的留言我就不念完了，念完我这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还有这个莫飞云也来了，说听了这么久的982，头一次看带影的，好看吗？电话一笑还说珊珊是吃饭大学毕业的吗？我是某大学吃饭专业毕业的。陈旭老师，陈旭说袁老师的这个声音好好听呐。 谢谢。 还说直播间的颜值瞬间提高了呢。 哇，好会聊啊。 真的，袁老师真的很漂亮，袁老师特别好看，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标准的那种精致小姐姐。嗯，烟花一笑也说了，说豆汁儿是养胃的，北京的老豆汁儿。 我比较喜欢喝那个瓷器口的。 好嘞，咱们在这个听歌之前啊，还是要问一下大家，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到底啊，有没有喝过北京的老豆汁儿呢？能不能接受这个味道呢？啊，你们先留着言哈，然后咱们来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听一首跳舞的反骨，一会儿回来继续翻滚朋友圈，一会儿见。 追到我。 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的微微一笑啊，来咱们继续一下这个翻滚朋友圈的内容。不知道多少朋友平时会坐地铁上下班呢？袁老师，你今天是坐地铁来的？ 对，我今天是坐地铁来的。 哦，是吗？因为了怕迟到是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要保证时间的话，地铁是最靠谱的。 然后又得下了节目得请家里的司机开着迈巴赫来接你回去。 就是我先把迈巴赫挣出来，靠谱。不说错话不扣钱挣出来 那也挺难的战神马明说我才喝完豆汁儿，哇你好厉害啊，他说他把豆汁儿和米饭一起吃是他的新吃法，哇6666给你点赞， 味道很酸爽 啊、对很酸爽。张小哲还说了肯定没喝过呀，我也没喝过豆汁儿，咱俩应该是一拨人。之所以要问大家为什么会不会坐地铁上下班呢，是因为我今天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啊，有一个男子在地铁上的一个行为还是挺感人的，我觉得挺暖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地铁上睡着了，他睡觉的时候呢把他的那个手机屏幕啊换成了一个滚动播放的一个类似小视频或者是动态或者是动图，那个滚动播放的屏幕上只写了几个字，写的是需要让座请叫我， 好有教养、 对啊，是不是感觉很暖心？ 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如果坐地铁的话我也会愿意在地铁上偶尔可能是小眯一会儿，可是的确也存在那种比如说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个爷爷奶奶需要你让座的时候，你睡着了，然后也有人的确是不想让座所以在假寐嘛，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子这个行为还是挺暖心的。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行为啊，看到这样的这个他们的这样的举动，还是会觉得心头一暖。还是好人多， 但是也会有人会去质疑他 啊？为什么？觉得是做戏是吗？ 对，觉得是戏精在秀，但是我宁愿这样的秀会多一些。 对，我觉得我们好像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哈。所以记者也去联系到了这个视频当中的男子，因为他这个是被人录下了一个视频，他在睡觉，然后手里握着一个手机，手机里面写着滚动的字幕，写的是什么？需要让座，请叫我。所以说记者去联系了他，他是来自武汉啊、他在武汉呢参加工作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个行为呢是他的一个习惯性的行为，然后被大家关注呢纯属偶然。对于网络上的这些质疑，他也告诉记者说，无论做怎样的事情，100个人当中总会有一两个发表不同的看法，这些他无权干涉。而且他说，况且我收到的更多的是鼓励和祝福。然后特别有趣，记者在采访最后问他说，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吗？他特别特别腼腆说，给大家拜个早年吧。这就开始拜早年了。 对，但是关于让座这话，可能每一个城市它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对 啊，比如说我在去这个深圳，就是从这个坐这个这个机场大巴开始，就会发现，如果因为我经常会带着孩子去往返于深圳和北京，如果是在这个其他的城市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给你让座，因为你带着孩子。但是在深圳的话，就大家会有一种规则，就是不让的。 深圳就是完全不管这些是吗？就是他们会比较。你带的孩子是指多大的孩子啊？ 就是我两个孩子嘛，一个孩子7岁，另外一个4岁半嘛。对。或者再小的我也看到过依然是不让的，就是一种规则，他会觉得这就是上下班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的话上班族是最辛苦的，那如果你选择在这个上班族的这个上下班时间来去挤地铁，那就选择了没有人去给你让座。如果你是这个带着小朋友或者是你年纪比较大的话，那尽量选择错峰去出行。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这样的这个规则是好或者是坏。 可能我觉得其实不同的那个城市它的城市的文化氛围也不太一样，像深圳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发展比较很快速的经济特区嘛，然后在那儿它可能就更加重视商业规则，更加重视平等，更加重视效率，可能考虑的更多就不是这些我要跟你让座这样的行为。其实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我相信如果真的是很需要被让座的人上了地铁，他们一定会有人让座的因为毕竟深圳也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去那里定居嘛，应该还是有很多这个带着让座习惯的人去生活 或者说自己对这个座位真的很有需要，比如说这个刚刚怀孕的这种孕妈妈可能这个腹部还没有隆起看不太出来，所以不见得就会有人，基本上人家 不会给你让座吧？ 对， 所以还是自己比较客气的去提出这种要求。 嗯， 啊，但是我比较反感的是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老人，这个一旦说有这个让座要求，人家不给让的话，就这个去有一些特别不好的这种恶劣的行为， 啊， 这个是 吧？ 对的，对的。 我是觉得客气这件事情啊，不管是任何一个角色，不管你是需要帮助的那个，会帮助别人的那个，或者是需要被帮助的那一个，大家都还是得客客气气的。 对， 啊， 眼中要有别人。 对，战神马明问了，说明天同学会水水会来吗？明天同学会水水不会来哦。水水已经不在北京了，现在他已经远离北京了。对，但他会回北京啊，会尽量让大家看到水水，好不好？ 对，水水去哪儿了？ 这个时段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事情吧，很快速哦。因为最近呢，微信呢开始和一些集团或者一些品牌合作，开始推出人脸智慧时尚店。什么意思呢？以后你出门的时候，咱们现在是经常带一个手机就可以出门，也可以实现微信支付。但是慢慢的，他们实现这种智慧的人脸支付之后，可以靠刷脸来支付了。可能会越来越变得更加的简洁。以后你可能连手机都不需要来带了。它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刷脸，绑定一个会员的小程序，并且开通微信支付，成为人脸识别会员。第二步，支付。那会员用户呢，在人脸智慧收银台进行刷脸认证身份，就可以进行微信支付了。以后可能连手机都不需要带就可以出门喽。不知道大家如果以后有更多的这种智慧支付的途径推出来的话，你们会不会选择用人脸进行支付呢？来吧，袁老师，你会觉得用人脸进行支付是一件有趣的或者可以尝试的事情吗？ 如果比如说买杯咖啡啊，或者买个豆汁儿啊，这是可以的 啊。 但如果说这个买一辆车啊，这个就算了吧。其实最好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停车场出门的时候，最好是人脸识别因为经常会很尴尬。还有这个高速路口，我觉得现在依然是需要去交这个现金的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的 在交停车费或高速路口的时候发现没有钱，是吗？ 对对，非常尴尬。但拦在那块儿，哎，我们能加下微信吗？干嘛转账借我10块钱？ 好吧，大家应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咱们这样，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因为时间马上来到这个8:30了，咱们先来听一首年轻的歌好了，《青春修炼手册》，然后马上回来继续我们下一个时段的内容。我们下一个时段请到了两位啊，因为是为了向大元老师致敬，我今天请了两位健身型男，开不开心？ 好开心啊！《 青春修炼手册》，一会儿回来。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大胆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咱们先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会互动的平台。袁老师，你有记住我们节目？因为袁老师其实是我们台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啊，然后今天是来代班的。你有记住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吗？ 我能写一下吗？ 咱们请咱们我和直播间的这个常来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帮袁老师梳理一下，因为明天你就要帮大家介绍了，好不好？咱们的频率是 FM 98.2， 对， 那 AM 是多少？ 927， 哦，AM927， 对。然后两种视频直播的互动方式，张军和张颖，你们也要记住啊。待会儿下一个时段，请你们来介绍，因为我特别懒。 那要认真了。 对，我们的频率是 A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频 啊，我们是可以视频直播的、 okay.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用微信啊，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 已经加了 是不是啊？ 对， 然后呢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 是的。 然后第二种方式是在花椒直播， 对， 搜索活力982， 对， 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下一个时段，你们仨猜拳，谁输了谁介绍。 还是平板？ 我要下载一个花椒， 下载一个花椒，是不是？嗯，我看到了在，朱古力豆之所以留刚才那段言，是因为他刚才提到的那些词组都是 Twins 的歌名。 哦，80后， 对， 是85后。 嗯，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耶稣爱我说张军张颖好帅哦， 啊，这是一看就是自己人， 一看就是托是吗？小虎队花了两个这个点了两个大拇指，还有V50也来了，还有人说等待，厚德载物说等待，然后包括鱼儿问张军张颖的开始了吗？这些都是谁呀、你来解释一下。 这应该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吧，因为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 啊、 然后那个想让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早晨的话，可以给大家一点可以看到清新的双胞胎的面孔。 嗯，可以离得稍微近一点啊。 你们是有点远是吗？ 啊，对，有点远，我觉得你看我们俩离得多近。 好吧，那我要啃了。 可以。哎，你们俩的确是长得非常像。哎， 我们俩算是同卵双胞胎，然后所以会比较像一点 啊。 像我们基本上身高啊体重基本上都差不多，长相发型可能，哦对，他往那边稍微有点不一样。 袁老师有没有想猜一下他们俩一些不同的特征是什么？比如说谁会重一点？ 有秤吗？ 我觉得我看得出来。 袁老师手拎就可以了。 真心 看不出来是吗？ 看不出来。 我实话实说了啊，我只说了啊。 以为是脸大就重哦。 这个， 那你中了，张颖中了。 其实 就是误导，这就是误导。 对， 你比较重吗？ 我其实是轻一点点的。 对呀、那我本来就应该想猜你轻的呀。你哥哥的确脸稍微大一点啊。 他是瓜子脸，然后我的这个脸有点宽，所以会显得会重一点。 我的确要比他重一点。但是在我们俩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因为家里有那种原来老一点那种秤嘛，带秤砣的那种。在另外一种秤砣，不是那种。然后 我知道是那种，就是那种你要站在上面，其实它有个那种秤，然后还需要拨，还需要拨那个秤砣。 不是挂到、不是挂到鼻子上 那 个。 对，菜市场的，对。 对， 那个是用来称人的。 没有，因为家里有那种秤。那个当时在我们俩，如果说一个人上去的话，然后上下帮当帮当是正好在中间，然后另外一个人上去也是帮当帮当也在中间，就相似度几乎就是100%了。 对，袁老师，你知道像他们俩这种情况特别适合两个人一起玩一个什么游戏吗？翘翘板 、 这真的是特别适合一起玩翘翘板， 谁也下不去。 杠在那儿了。 你知道我俩还适合做什么？ 还适合什么？ 去吃自助餐呀。 没有试过呀，长这么大。 你们饭量很大吗？ 还好， 不算太大， 中低， 因为像做健身做了很多年之后，就是饮食习惯会比较的节制，就不会太放纵，就是吃的量也会控制一点， 完了，已经开始有这个比较的那个苗头出来了。战神马明说。老大长得帅， 这个是新人吗？ 不是，这是我们节目的铁粉 啊， 这好像是10%的人的选择， 哎呀。 哎， 智慧，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嗯，弟弟感觉很不服啊。袁老师，你评价一下谁长得帅？ 就是我脸盲啊。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怎么能没有态度呢？你看我多有态度啊！我觉得弟弟长得帅。 嗯，高见， 哪里帅？ 而且弟弟长得更可爱，我觉得。我这人就是不怕得罪人，我一直著称的啊。 好，小心出了这个门。 但是我觉得弟弟今天穿了红色衣服会比较占便宜 啊，有可能比较显眼，是不是啊？ 对，扎眼。 因为我小5分钟 啊，然后呢？ 所以我穿的会更年轻一点。 但我觉得哥哥和弟弟的确总体来说是非常像的。你看，比如说这个鱼儿就说了都很帅，舒傲寒还说好帅啊。哇，你们托儿很多嘛？ 除了帅，有没有别的词儿啊？ 没有了，那得展示一下别的。 可以再换点词儿了哈。嗯， 就是向托儿发出这个号召，什么发出指令。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我们来聊一下二位的职业吧，因为我已经写了说这个双胞胎健身型男做客直播间，两位应该都是健身教练嘛？ 对，我们其实从事健身行业都10年多了吧，快10年半了。2007年的6月15来到北京。6月23号开始的健身行业。 好，是2017年 ， 是不是？ 6月23号到现在应该有10年半左右了吧？今天20几号，28号，10年半零5天。 哇塞，这么准！ 弟弟就是 follow 哥哥，对不对？就根本没在意是哪天开始的。 我觉得在北京这10年还是收获挺多。然后在健身房，我们做了7年教练，然后后来各自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包括和自己的合伙人创立了健身的工作室。然后就更提供更专业的一对一的私教服务。像他主要是在东城区和朝阳区，我们主要是在海淀区。 哇，还画片儿。 啊，对，两个人分管 不 同片区。 不犯他，他也不犯我。 不水不犯河水。 这是当初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约定的吗？ 这个没有，其实还是相对于就是资源，因为每个人的资源在不同的位置，因为最初在做健身教练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区域嘛，所以说自己就占了自己的一片地方。因为我在东直门左右待了大概10多年了。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就是双胞胎兄弟会共同选择同样的职业，都做了健身教练？ 其实这跟我们以前其实从小就喜欢练体育，13岁的时候，那就97年了。97年开始练体育，然后后来上体育大学，山东体育学院毕业，然后就做健身这个行业，然后一直就来了北京就工作，直到现在。 你们俩是同一所大学是吗？ 对，而且是同一个宿舍。 哇， 我想问一下，就是高考的分数你们俩有没有太大的差距？ 我们其实不是高考，我们是叫单招生。但具体分数好像不是太清楚， 反正就知道录取了。然后以前因为比赛嘛，像我们俩都分别拿过山东省的摔跤冠军，然后所以就后来没有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然后选择上大学。 你们俩是同一个岁数对不对？ 对， 这个好像是对的。 难道不是同一年参加摔跤比赛吗？ 是 啊，是的，是的。 那怎么还分别拿了冠军呢？ 因为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级别，因为最初我们最初我们俩其实是要练跆拳道项目的。但是最终呢，被我们的千里马伯乐老师，然后那个相中我们要去做这个摔跤项目。当时没办法，因为当时也很瘦弱，但是因为我们俩是有一个特征，就是双胞胎嘛。因为参加比赛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作弊。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太实在了， 没听见。 在我们其实要参加不同级别的比赛嘛。 明白了。 打的比赛不同的 就是双胞胎会有优势一点。 对， 双胞胎在很多时候都是挺有优势的，我觉得。战神马明说哪里人？山东人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小虎队也说了，说这是我们家乡最帅的双胞胎兄弟，同学当中的骄傲。 这是我的同学。 对，鱼二说了，说两个人也都非常的努力。展望未来还说真好呀，鱼儿总算夸下主持人了，你们的这个同学总算有一个上道的了。 接下来主要夸下主持人哈。 你这个职业，你们俩 我们其他性很明确的。 这个队伍带的很好啊。 他们俩的名字也很有趣。 对，张军和张莹。为什么这么叫？是有军旅情节吗？父母？ 因为我们的爷爷是当兵的。然后呢，他其实在希望我们俩其实刚出生以后，因为我们俩双胞胎嘛，取名字， 然后就去的是军营。 嗯， 然后在上大学之前我们俩其实有两条路，要么就上大学，要么去参军。 明白 啊，但最后还是选择了上大学嘛。 嗯，会不会唱军中绿花 啊？我想想啊， 哇，这个是很老的歌曲啊。嗯 其实幸亏还是上了大学 啊， 然后要是没有上大学也不会跟二位美女在这做直播了。 哎、啊、对对对真的是嘴太甜。朱古力豆特别可爱，朱古力豆说太像了，我觉得比蔡卓妍和钟欣桐像多了。哥哥比弟弟大几岁啊？ 小毛菜好像能大几岁。 他开玩笑的，但是他问了说这个人脸识别能区分开你们两个人吗？ 等我再瘦一点，我们俩可能相似度会更高一点。 对， 嗯，明白了。 反正我用他的一些证件啊，就是用他的照片，就是可能我回不去，用他的照片， 嗯， 也 OK 的。 嗯，是 OK 的是吗？ 我们俩其实也可以相互去办证件的。 啊， 当然，这个私下再聊吧。 对，咱们这样吧，既然聊了这么久双胞胎的事情，咱们还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到他们的职业上 面，拉回来， 对吧？既然是健身教练，所以二位现在还是不同的工作是吗？ 其实我们是相同的工作， 嗯， 就是我们的主业还是要带客户做一对一的健身， 嗯， 在做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再做好自己店面的管理、员工的管理、员工的培训， 嗯， 然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业务。 嗯，是连锁的品牌，比如说你们俩都是同一个品牌的健身工作室，还是 品牌 啊？分别叫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没事儿，给你们硬广时间。 好的， 硬广时间 啊，我们是 Muscle Man 的健身工作室。 哇哦！ 然后在海淀区有五家连锁，都是直营。 多呀， 海淀 啊， 他们很厉害的，他们很厉害。 你在海淀是不 是？ 是 的。 所以你如果在海淀的话，逛新中关购物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有一个29米长的。我们的广告可能算是海淀区或者说是北京市颜值荷尔蒙最高最旺盛的地下通道。 我在中关村上的大学啊，我经常去新中关购物中心逛街。 有空可以过去哦。 29米上都印的什么呀？ 是我们教练的写真的照片，都是特别的型男靓女，有马甲线、腹肌、翘臀等等的。 哇， 当然还有励志的话语。 羡慕。嗯，那张军呢？ 好，该到我的硬广时间了。 嗯， 我的品牌名字叫爱健身工作室。 嗯， 然后我们主要分布在东城区的东直门，然后还有这个朝阳区的三元桥吧。 嗯， 啊，在这个位置。我们其实最主要还是，为什么取的名字叫爱健身？主要还是要以，就是要有每个教练要有爱心， 嗯， 要有爱的能量去传播我们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比心 是吧？比个心， 比心 是这样吗？ 对，比心的方法有不同，嗯，说那个套路来了，张岩，你掉了个东西。 啊， 什么东西？ 套路了。 我太单纯了， 套路太深。 没套路，我今天昨天看到一个图片，然后一个图片上面写的是套路太深， 嗯， 但是实际就是要撩你。真心要撩你， 真心要撩。嗯， 对对对对， 咱们这样吧，咱们要不然上来就先亮点绝活好了。二位既然是这么有经验的健身教练的话，大元老师是从来不健身的。 嗯 嗯，你们要是先说服他，现场教他一些这个健身的动作，或者在平时看看大元老师想要提升哪一块的那个肌肉力量，然后可以来进行现场的这个教学，要不要来试试？ 我觉得可以， 对不对 ？OK，完全可以。 啊，首先我不是拒绝健身的，我只是这个 太瘦， 没有，是办了张 不能再健身了， 是办了一张2年的这个健身卡， 嗯， 然后买了这个私教课， 嗯， 只去了一次，之后就。没有下一次了。 哎，我也是。你知道，就是我特别喜欢喝酒嘛，然后我特别爱喝酒。我有一次前两天冬至的时候，发了一张饺子的图片，然后配了白酒，然后配文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然后我健身教练就在底下留言，你还健不健身了？然后我就去跟他约了一节课，然后我边健身就边抖着身上的肉跟他说，你看我胖了怎么办呀？他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特别生气。 对，珊珊喜欢喝白酒，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喝啤酒的。但是喝啤酒的话，你就知道水桶腰。 啊，你真的很瘦啦！ 啊，我是吸着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你会往这个地方看。 所以今天现场要不要请张军或张莹，然后你们俩看看谁比较擅长教袁老师 啊？都可以都可以，我们在哪个位置呢？然后 要海淀的离我近 有海淀的 OK 啊。张莹来吧，这有一个表演区，我们可以移步到那里，真的可以移步。在那里啊，那里袁老师可以先过去看看，那个凳子上我放好了一个麦克风，然后它是一个那个蓝色的那个麦克风，拿起来说话应该就可以。我们先来听听声音，张莹先拿出来打个招呼试试。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莹。 声音特别好，哎，袁老师，咱们 好，我是戴元。 对， 大家好，我是戴元。 可以 share 一个麦，所以袁老师有什么想要提高的这个肌肉哪一块，你觉得可以想要试一下？ 肚子。 那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做一个坐下的动作，这个摄像是可以的哈。 可以，我们可以把请那个导播老师把那个镜头再往后调一下，把它拉得远一点，这样就可以看得更全面、更清楚些。好了好了，满分，现在是全身。 OK，那我们要做一个坐姿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会递进强度。也会根据你的运动能力，然后给你不同的强度。当然我一般练会员会练得比较累。其实我是比较狠的教练。 我觉得首先我非常喜欢这个比较累然后比较狠的教练，因为你知道一堂私教课很贵。 今天绝对物有所值。来，请坐在这个地方。 辛苦了。 对，然后看镜头怎么样合适。 地面非常好，非常适合。 好，脚朝这边。对，然后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 ，OK， 好，双腿可以弯曲一点点，好，双手向前伸，正前方 ，OK， 掌心相对，大拇指朝上，然后呢，收着你的腹部一点点，但肩膀要放松，然后慢慢的向后倒一点点，好，停住，肩膀放松，你要把你的所有的感觉集中在你的腹部，现在你的腹部有没有一点点的感觉？ 有， 一点点吗？ 不止一点点。 哇，这是刚开始哦。 OK， 再向后倒10度，好，停住，再往后倒一点，好，停住。 OK， 现在腹部是不是更明显？现在是一个开始的动作，准备双手同时向两侧打开，对，好，再回来，好，慢慢的打开，再慢慢回来，在打开和回来的时候保持你的身体不动，好，继续再来3次。好，回来要一定要稳一点，然后向外打开的时候慢慢呼气。好，再来一次。OK， 我们采访一下现场的感觉啊。好，现在可以恢复一下，稍微休息一下，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颤抖了，这条线都在颤抖。 OK， 那我们接下来稍微加强一点，也让我们的就是在看我们的直播的人也能学到一些健身的知识。 好 ，OK， 加一个强度，就是还是双手向前。好，保持沉肩，一定要把你的力啊收在中间的核心腹部，一点点向后倒，收着腹部往后倒，再倒一点，好，停着，然后呢，把你的双脚再抬起来一点点，离开地面 ，OK， 停住，现在已经有抖的感觉了 ，OK， 在这个基础上，双手再打开，好，再回来，坚持还有5次，五， 哇， 向外打开的时候要吐气，4。很好，始终收紧你的腹部啊！还有3， 袁老师一定没有想到来上个节目这么 还有2次， 多亏没有穿裙子， 还有1次。OK， 哇哦， 感觉这个值吗？ 超值，办卡。 试一下吗？ 要， 好， 说是就是， 然后。动作和刚才还是比较像，双手还是向前，然后呢往后倒一点，收着你的腹部之后呢，双腿抬起来，好，这个麦克风可能我需要架一下，好，帮我一下， 对对，让哥哥来一下，让哥哥来一下， 好， 哇，我哎，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好，继续向两侧打开，双手继续向两侧打开，对，好，我会给你加难度，你回来一下，你自己做5次，还有5，有感觉到了吗？ 哎呦。 4，变化在这儿呢，坚持还有3个， 去哪儿呀，岳老师？ 还有2个，还有1个。OK， 你就飞起来了。 采访一下，现在的感觉是不是更有感觉，更明显？ 啊，非常酸爽，就是我一定要这个姿势说吗？ 站起来， 我要求。 谢谢。 虽然只是几个姿势，但是我确实感觉到，就是整个从头顶到这个大 大腿脚底这条线非常酸爽。是的，是的，但是我 不更紧了，是吧？ 对，然后一定要咬着后槽牙才能说话。 对 啊，然后我一直是在笑，但是实际是不会再换脸部的姿势了，非常紧张。 其实主要是有点害羞，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么多人看着呢。 是的，就是两个型男，然后贵式服务，你懂的。 太懂了。 带客户的时候，会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可以喊，可以叫，但是不可以停。 哇，厉害厉害。 所以就是一个是激励他，鼓励他，给他一点动力，给他一点压力，让他能突破他自己的一个极限，但是是在他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嗯，明白了，谢谢二位，咱们先来， 谢谢谢谢， 坐过来休息吧，对不对？谢谢谢谢谢谢，掌声鼓励，来，我跟哥哥一起鼓掌。 特别棒特别棒。 好吧， 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 对，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在鼓励大家说这个，你看比如在咱们微信直播间里面，鱼儿说了说哇专业，中国兵也说了教得很不错，太专业了，还有 A 这个字儿念啥呀，反正叫阿头好不好，他说是啊。包括鱼儿说主持人好幸福，两个教练同时教你。那咱们这样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因为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9:00，咱们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也要教。呼哈哈，我一看这个待遇很不错嘛。嗯，然后先谢谢张军张莹，待会儿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我待会儿让哥哥教我好了，对不对？缺口也给了三个酷的表情，的确很酷。大家如果想练哪里，然后想知道一些生活当中的技巧小动作的话，到直播间里给我们留言，我会直接向健身教练张军张莹提出这样的诉求，好不好？先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观世界。 优雅像休假是那种心情 Pledge it is all my 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白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哪国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 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他就会站好，我就得跟人走过去说，哎，我不是张俊，还是张莹，人就得懵一会儿。 嗯， 今天早晨在来的路上，路过赛特中心的时候，碰到我的一个朋友。 哇 哇！ 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当然因为 你朋友都起好早， 开车嘛，对他应该开车去通州那边嘛，然后那个。在我朋友圈点了一下，我刚才好像在赛特中间看到你们两个。 哇、wow. 那其实缘分嘛。 哇、wow, 缘分缘分、啊。包括咱们直播间里面这个五月龙也来了，说嘉宾好帅呀、啊、还是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哎，考你们的时候到啦。 嘿嘿。 袁老师你来跟那个张军和庄莹、你们仨你们相互商量着说一下。 我们对一下是吗？ 啊对。 啊我说 FM98.2,AM 是 92.7。 对 ,927。 27。 嗯。 然后这个搜索微信号啊，982魔力工厂， 对的， 是吧？ 嗯， 然后是花椒直播， 对， 嗯，982 活力982， 活力982， 好，重复， 对，活力982，我学习了一下、嗯。咱们这样吧，用这种方式，用这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进行视频互动啊，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发图片和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而且今天我觉得特别有必要看视频直播的原因在于，今天是健身教练嘛，会教我们一些这个健身的动作。然后我觉得我的确是需要的，我也想练一下。我觉得刚才袁老师的待遇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你也必须要尝试一下。 我要点播哥哥，我想要练一下。我觉得中国女生、亚洲女生最常需要练的一个部位就是腿臀部位。 OK， 好吧，来吧， 好的， 我们移步表演区喽。 好的。 紧张 一点， 紧张紧张。 那我就不客气了。 开心，我们的导播老师，我们的画面是在那个表演区，对不对？啊、嗯。然后我们的镜头是在这儿，这个是那个表演区的镜头。对，我是要练腿和臀。 OK OK， 其实很简单，我们先看一下你大概的体型体态，体型体态上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有基础。 这就是天生。 你天生的，因为你的骨骼的比例上来讲，你的胯会比较宽一点，而且你腿还是腿虽然不算粗，但是比较直，其实整体比例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来侧面观看一下臀型的感觉，可以进一下裤子吗？向前。哎呀哎呀，这个臀部是稍微需要拯救一下下。OK。其实已经很好了，大部分女生其实追赶不上你的臀部的，好吧？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了是吗 ？OK， 那我们开始。 开始。 OK， 好，需要用话筒啊。我们简单一点，然后做一个右侧腿臀的激活，比较简单。我们训练还是分层次一点，一点一点来。OK， 好。 啊，我 跟着我就可以了。我们需要右侧腿的一个支撑，先学会一个动作，因为我们在激活腿和臀，尤其是臀部的时候，要学会一个动作叫髋关节的屈和伸。我们先找到髋关节在哪？髋关节在我的就是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大胯的位置，骨盆，其实这就是女生的骨盆的位置。然后呢，这个位置叫髋关节，然后向后叫屈。也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撅屁股向后翘臀，尽量的摆个凹个造型，是吗？然后呢在起来的时候，就是在挺起的时候叫伸，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髋屈和髋伸的动作。 OK， 简单。好，看动作了，右脚支撑站立站直。哎，这是镜头是吗？我们稍微侧一点会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你的这个 里面？那我需要有个人给我把一下麦。 哎呀， 待遇怎么样？简单点。好，右腿支撑。好，现在呢将右手放在臀部。好，先学会一个屈髋，你要跟着我走的迈。好，屁股向后。好，这时候呢感觉你的臀部是向正后方去顶出去的，膝关节保持稳定垂直。好，看一下你的位置，再屈一点。好，现在能找到这个臀部向后顶的感觉吗？OK， 现在呢另外一只手随意放松自然就可以。好，站直向上起一。好，再下屈髋，屁股向后，一定要学会这个屈髋动作哈。来，蹬起向上，再来屈髋向下停顿，保持还是臀部。好，简单吗？ 简单。 好，增加地基难度，单侧脚离开地面。好，单侧脚离开了。好，屈髋向下一点点停顿，臀部还是向后顶的。好，蹬起向上，再来继续屈髋向下稳定。哎，我看不到你哈，我要现在要看到你。好，继续走三。好，好， 好了，哎呦， 来来来，这个待遇好像有点高啊啊，这么快就被安利了吗？来来来来来，继续呢，膝关节保持在正置位，好，这叫髋关节，尽量要向后屈，向后坐，这个手自然伸直向下就可以了。好，起来的时候是靠臀部的挺髋蹬起来向上，对，好，蹬起向上，好，我们再做三次哈。好，现在能找到臀部有酸的感觉吗？啊，太简单了这个动作，我们一会儿还会加强的哈。好，继续，好，再来两次，好，慢一点，快了不算。OK， 好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啊，还没有。 这条线很酸， 是这还不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好，我们下面稍微再递进一点难度。OK， 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好，演示动作不用慢。好，比较简单，还是一样，手放臀部上，然后呢，左手呢？ 好像还是需要麦的，好像。 还要让大家听到是吗 ？OK， 我们比较简单哈，手还是放臀部上，你找到哪里的发力点就放在哪里。先看我做示范，左手伸直向下，然后屈膝屈髋，手要哎，你要慢，要离我远一点。好，手要向自己正前方，保持住，挺起来，一保持住，然后呢再交换一个内侧， 哦， 蹬起向上，好，一个正下方，一个内侧。OK， 稍微递进一点难度。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个人诉求啊，能不能不要只练右腿？ 为了让你的体验感更强烈，我建议还是右腿，好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走吧。OK， 先稳定，稳定，站直。好，保持背部的打直，身体站直立，手放在臀部。好，屈膝屈髋，手往正前方，我来保护你的稳定。OK， 蹬起向上，一。好，第二次呢，加一个旋转。膝关节稳定，来向脚尖的外侧蹬起向上，臀部的不同位置。 OK， 走，第二次我看你的感觉，我们可以做个十几次二十几次没问题吧。慢一点，快了不算，快了不算。好，重新来，走，继续走，第二次，好，加转身，对，非常好，蹬起来，加油，走，第三次，臀部是不是有一点点微微的酸？好，主持人，这么多人都在看呢，我们可不可以再坚持两个呢？依然保持微笑，来，好，最后一个，最后一次，好，一二三，蹬起 ，OK， 好，这个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递进难度，当然你想不想挑战第三个 ？OK， 好的， 为什么想呢？反正上班也是上班，不如请个私教练一练。 是不是感觉这节课超值一点 ？OK， 好，下面我们这个动作呢，会换三个方向去完成动作，还是以右侧臀为例，左侧臀今天不管了。好，来，我需要一个话筒架。这就是我的话筒架。好，还是单侧腿支撑，双手打开。 我答应了。 你看我的戒指，你看我的戒指。来，双手打开，然后我们需要换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正前方的方向，屈髋屈膝，身体向前。好，蹬起来以后呢，再交换一个方向，右手向前，继续。好，站立起来以后呢，再交换，左手向前。好，屈膝屈髋，蹬起。好，整个臀部都会比较充分了，好吧？ 几次啊？ 我们简单一点，做三次演示一下吧，好吧？来啊，是不是感觉不太稳定？啊，这个腿给我就行了，这个腿是我的了。 好， 好，屈膝屈髋，身体向前趴，再趴一点。好，蹬起来向上一次，好，右手向前，来继续第二次，蹬起向上。OK， 好，再转身，天外飞仙，现在开始。好，好，蹬起向上，好，第一次完成了，来继续。第二次，身体要向前趴，髋关节要向后屈，蹬起来，好，右手向前，继续，屈髋向后坐，蹬起向上，再来，走，左手向前延展，蹬起向上，完美，非常好。还有一次呢，还有一次，你倒不了，我抓着你呢。来，继续，走，蹬起向上，来来，继续，好，右手向前，屈髋向后，蹬起，好，最后一次，最后一下，好， 一二三，保持住，五四三二一，蹬起向上 ，OK， 啊，我需要再告诉你这个动作的名称，你会感觉这个动作会特别的适合你目前的状态，啊，其实这个动作名称我给它的取名叫火烧圆明园。因为它会有没有火烧的感觉？ 有很有火辣辣的感觉。嗯， 好，给你个赞。 哎，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右屁股比左屁股翘，这个怎么办？ 大概用三分钟或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翘臀，但是真正的要先激活，然后再充分的训练，这样才会有效果。 我要拉伸一下吗？ 不管了，拜拜。 谢谢，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我们要拉伸一下，好吧？ 我来松手了，一二三。 谢谢，来，咱们落座，坐落座。 好，我坐这边显脸小。 哇啊！今儿这节目工资不给也可以啊。 今儿赚到了。 对啊。我觉得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个直播间的朋友特别想练哪里，或者是咱们教大家一个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来练肩颈的动作，在原位上做，我觉得就可以。今天算是给大家充分的放福利，你觉得行吗，大元老师？ 我觉得相当可以， 对吧？因为我肩颈就特别不好。有没有这样的动作可以教给大家？ 特别多，因为像尤其经常久坐的人群其实是我们主要的客户，所以就是在经常久坐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拉伸的方法，就是针对于像，因为像颈部，经常我们的姿势是向前的。 对，我的颈部就有点前倾。我有时候经常拍照的时候发现，就拍出来那个照片，我的颈部有点前倾，我觉得其实特别不好看。 对对，而且那样的话也会缺乏一些气质，而且眼睛的神度也会感觉就是没有神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一个是正常的体态需要保持，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久坐需要做一点恢复的锻炼和拉伸，是帮助它去缓解乳酸的堆积的。就比方说，我们就坐在这个凳子上，然后把你的左边的手呢，掌心朝下放到你的臀部底下。 好， 老妹，共同试一下， 坐着。然后但是要让你的身体 掌心朝下是吧？ 对，掌心朝下，但是不能让你的身体是弓腰驼背的，一定是挺拔的。然后 大家可以试试啊，现在在办公室可以那个挂着机听着，戴着耳机，别让领导看见就行了。 对，开车的就算了哈。 对，开车的就算了。 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开车的司机会听的会非常多。其实也是适合学一下。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然后另外一只手呢，从上面绕过来，绕到你的耳朵耳尖上面。然后保持你的下巴呢是正常的收一点。OK， 然后呢轻轻的向对侧去拉。比如说这个时候呢，你的左侧的脖子呢就会形成一点张力，能感觉到有拉伸的感觉。因为像我们经常久坐的话，那个地方其实是容易酸的。因为我们时间长之后容易酸。 你俩为什么换位置啊？我突然一瞬间发现，不太对。 离镜头远一点。 像这样的拉伸的动作呢，我们可以保持15秒到30秒。然后呢，再换另外一侧。这是一个拉伸的动作。那我们换一下另外一侧。 好。 然后把你的右手掌心放在你的右边臀部底下坐着，坐紧了。然后呢，身体保持抬头挺胸，收腹，下颚微收。然后呢，你的左手呢从上面绕到你的右边的耳朵尖上面。然后轻轻向对侧了。因为自己的力度自己可以相对掌握一点。当然你如果感觉不是太明显的话，还可以让你的右侧的肩膀向下去沉。所以这样会更明显，保持15秒到30秒就 OK。当然这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个锻炼的动作。 舒服。舒不舒服？ 舒服， 对吧？今天早上上节目福利也很高嘛。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好， 因为像经常久坐的时候，我们姿态可能会有点向前圆肩。 对，我超级圆肩的。 我们后面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群其实是拉开的，但这样肌张力太紧的话， 这好像都是大家普遍的共同的问题。 对， 对， 对， 久坐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双手这样向两侧打开，让你的掌心先朝上。大拇指是朝后的。保持沉肩。然后呢保持你的头可以稍微抬一点向上看，然后呢让你的大臂呢再往后有一个旋转，然后让你的两个胳膊努力的向中间去夹。要感觉到你的两个肩胛骨中间要夹了一张纸的感觉。保持15秒到30秒，你有多大的力量你就让它主要去夹紧那个地方。但是一定要注意是沉肩的，让大拇指再旋转一点。 再哎再旋，再往后哦，漂亮。 应该是这样，再往 上 这个方向，对不对？ 对对对， 往那个 你的肘关节，大元老师，你的肘关节可以再弯曲一点，向后，会更明显。 好，哎呦，哎呦，好， 三 身 肚子不错哦。 好痛好痛好痛的，因为我肩胛骨真的很那个肌无力。 对，这个是久坐人群的通病、也是我们经常带的客户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而且就是的确是女孩子在那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学舞蹈的话，很少会有人提醒你，你要什么所谓的要坐直啊，要把脖子拉伸好啊，要把什么肩胛骨夹紧啊。 对对对， 大多数人可能会有点含肩的那个倾向。 对对对， 因为这样做最舒服。 对，当然还有就是女性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 是 害羞，所以就是 对。 其实，但这样其实对他的身材的发育是更不良的。 对， 所以更需要打开。 刚刚其实我就是那个意思，我没好意思说。 这次教练更直白一点，是不是？ 华丽低调说，银子说两句，银子可没少说。 什么时候？ 正在说话的就是银子啊，你有认出来吗？就他俩现在坐反了，所以名牌是反的，我待会儿给他们改过来，好不好？ 还有名牌是吗？ 对，吴月龙说这个说啊，哇，你们的这个互动好多啊。袁老师有没有看到在微信直播间里有很多人在跟他们进行互动？比如说 帅哥就是不一样。 对，帅哥就是不一样。爱笑的眼睛特别可爱，爱笑的眼睛说，我看今天辛苦的是主持人吧。主持人容易吗？ 快乐着。 小虎队说了，说两个美女主持人学得很专业很标准。哎，大家都说了，说这个私教课实在是太值了。中国兵说，美女主持好可爱呀。哎，很厉害，你的开始的确是听你们的这个指导，然后开始来表扬主持人了。咱们聊回健身这件事情好了，因为今天张军和张莹的确给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实战的指导。好，我们来聊聊健身的意义吧。就是为你们觉得健身对你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你们俩应该是每天会健身很久的人哦。 是这样，我们在我记得应该在两三年前会有一个特别火的一组图片。然后是其实是同一个美国的老人，然后呢一边呢是他早晨在穿运动鞋的样子，一边呢是他就是很颓废的在坐在椅子上，一边呢是他在就是因为两边嘛，他是形成对立的。一边呢是他穿上鞋子在外面已经开始运动走路了，啊，一边呢是他窝在这个沙发上在吃早餐。然后一边呢是比方说他和家人在享受外边的一些运动的快乐，或者说踢球或者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运动项目。一边呢就是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然后一边呢是可能跟家人有更多的欢乐，一边呢是在有插着很多的管子。其实他健身的意义在于，永远我会给身边的人会说一句话，就是健身其实无论你在任何年龄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健身。当然我的90%是以女性客户为主，我会经常的忠告他们。因为健身对女性也会非常重要。 对， 健身是我们其实可以拉开和同龄人的一个距离。当然我说的距离呢是年龄的距离，当然越健身的人他可能他的身材会保持会更好，这个是肯定无意的，然后无意义哈。有益的。然后呢第二呢，其实在通过健身以后，我们的运动机能、力量、耐力、心肺功能都普遍会提升，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就会非常好。我们不会像因为在北京各大医院都非常的多，而且经常的去看病的人会特别多，但经常健身的人其实很少去医院的，省下了不少的医疗的费用。然后呢再有第三，其实健身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一线城市健身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它不像二线三线四线，可能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还会在一些其他的方面会多一点，娱乐的方式会多一点。健身养成生活习惯以后，其实是自我的一个管理啊，自己的身材、自己的运动能力、自己的身体状态。而且通常经常健身以后，你会发现在工作当中你的精力会更充沛，而且呢你的精力也会很旺盛，你的工作的表现也非常好，也会因为我们很多客户经常健身以后，其实他们的领导也会非常赏识。当然也会把他们的领导介绍过来给我们锻炼。我最近就接收了很多 很多那个我们会员介绍的他们公司的领导过来找我锻炼， 嗯， 然后通过健身以后，很多人其实是接触健身是很难的，健身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也是一个相对枯燥，因为会比较累、比较辛苦的事情。但是健身能够改变人的方式会有很多，有些人他可能是看到了效果，有些人找到了兴趣点，然后才会慢慢的选择坚持下来。 嗯， 这条路很难。 对。 但是能坚持下来的人，其实是真的能改变生活、改变自己的状态，会特别好。 嗯，贵在坚持。 贵在坚持。 是吧？那咱们请张莹也说一说，说健身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想对这些想健身但是还没有找到特别大的动力要坚持健身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说些什么？ 其实像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圈子，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身材， 嗯， 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状况， 嗯， 像我的圈子里边可能会更多就是型男啊，然后呢身材很好的女教练等等，就是大家对身材管理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会员就会被这样的影响。 嗯，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身材和好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话，你要去到这群人当中， 嗯， 然后所以会被他们所影响。 嗯， 然后刚才他有提到，其实我们有实际的很多的案例，就比方说，我的一客户今年64岁，他住在大兴，他要去海淀锻炼，然后他要过去差不多是要1.5小时到2个小时锻炼一个多小时，然后呢他再回去1.5到2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什么让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长途跋涉的坚持呢？在北京， 嗯， 就是他60多岁，但是他身高一点没有减，视力跟我差不多，就是非常好，1.2到1.5的这种视力，然后他的肌肉力量也很大，从来不去医院，不吃任何的保健品和药物，所以他的子女是非常省心的， 嗯， 然后他也觉得就是我身体好了，我也不给儿女添乱。 嗯 嗯，其实这是对于年龄大的人，其实像现在在北京，像我们20多岁大学毕业以后，30多岁工作压力大了之后，也特别需要健身的管理。 嗯，对，其实我觉得人生的确是贵在坚持，包括咱们微信直播间里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这个哎呀，女性健康在于健身，这是资小资的话，包括这个五月龙说健身可以让人逆生长，保留青春。然后 A 开头的这位同学，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念，他说上班偷偷看直播，春天说今天收获很大，然后大家开始讨论说怎么有娃儿怎么健身呢？钱多多提供了一个方法，说带娃儿一起去啊，嗯，然后其实这个样子呢，咱们今天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带娃怎么健身了，我就改天啊，你们可以关注张军和张莹哈，去找他们的健身工作室，再说一下健身工作室的名字好了。 我们的健身工作室是一个英文，有一点难记，叫 muscle 是肌肉的意思 ，man 呢是一种食物，一种地上没有的， 就是那个有肌肉的男人的意思。 他需要我们肌肉是外在的锻炼，嗯，但man 呢也是需要一种，它是一种食物， 嗯， 然后从里面也需要被更新的，这种食物是天上来的， 嗯， 所以我们叫 muscle man 呢。 哦，明白了。 OK， 我们的名字叫爱健身工作室。 好嘞。 就是很简单一个爱情的爱。 嗯。 OK。 好嘞，爱，然后健身工作室， 爱健身工作室， 对吧？ Okay. 然后这样吧，咱们再次感谢这个张俊和郑阳来到今天的节目哈。其实我觉得健身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是坚持不下来，找一个帅教练。袁老师，这是不是有用？ 但有的时候女生找男教练真的会害羞， 会害羞，时间久了就不害羞了， 因为只记住他的很多。 嗯，那好吧，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健身的自己喜欢的方式啊，可以变成这个健康的正能量的积极的人。好，再次感谢张军张莹。